在追梦，一生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真心碎，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你也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遇到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